我要花儿开个不停，陪我们永远年轻。每朵花代表了曾经的爱情，我要走出一个生命，陪他听落叶回音，陪他看雪花融欢乐的宁静。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，真是为了实现我和花儿的约定。看满天的星星，写出我心情，正好代表着我和你拥抱的生命。也许云端里有精灵牵引我的心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 我要尽情走出生命，陪我们永远年轻。每个音阶都有渐进的感情，我要用心表演一场，让世界对我肯定，让无边的浪也用心的倾听。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，真是为了实现我和音乐的约定。看满天的星星，写出我心情，正好代表我和你拥抱生命。也许云端里有精灵接近我的心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

我想给你温暖， 你在我真爱的每一天，爱你是不变的信念。任时光飞逝如闪电， 彩虹。

情。